爱也去看不散。那一天，那一天我丢掉了你，像个孩子失去了心爱的玩具。上了瘾，永远无法抹去。生命在孤影，和我独选， 他和我独选， 给你一个难忘的瞬间， 难忘的瞬间， 绝不能让他继续永远， 继续永远。 那天你走出我的视线，再也没有出现。 这首《空港》是一首具有浓郁的日本演歌风格的情歌，在上个世纪70年代推出，那个时候的邓丽君最是青春娇美的时候，却用丝丝悲凉的情绪唱出这首《空港》，表现出一个女孩默默无语离开情人的悠悠情思，以及对情人的美好祝福，展现出女孩内心的纯真和坚强，多年以来成为经典之作。 何も知らずにあなたは 年代的边关，听旧梦回响，剪一段光影，取一季风华，音乐有模有样，时光有声有影，千千阙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每个工作日早5点到7点首播，凌晨1点到2点重播，雕刻时光，篆刻经典，千千阙歌，千千阙歌，带您重回燃情岁月。 人间无辜，是你无情的美。